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会声会乐，绘制幸福。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，这是田震在2001年水姻缘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月牙泉。说到月牙泉，我们都知道它是在甘肃敦煌，而且呢奇妙的景观会让人啧啧赞叹啊，山泉共处，沙水共生。月牙泉看起来很像是一弯新月，那么美啊，就在这个茫茫沙漠当中。其实一直以来啊，都会很向往去到这个甘肃敦煌。其实要去并不会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好像总是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原因耽搁下来了，希望不久之后能够成行吧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奕迅为电影《摆渡人》所演唱的爱情版主题歌，叫做《让我留在你身边》。 我从来不说话，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。我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知道 这世界太大，太多时间浪费，太多事要面对，太多已无所谓，太多难辨真伪，太多纷扰是非，在你身边是谁？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，时间向前走，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，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，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。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，我愿意安静在每个有你的角落，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，别怕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都陪你度过。最卑微的梦，我发现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，别计较太多，走吧，暴风雨后的彩虹。 让我留在你身边，这是贺岁爱情喜剧《摆渡人》当中的一首爱情版主题曲，由陈奕迅给我们带来的。那陈奕迅在电影当中呢，饰演的是一位这个歌手啊，玛丽啊。而在这首歌曲当中，暖心的歌词也是表示了说，所谓摆渡人，就是能够陪伴你度过人生路口的那个人。也许在那个时候你是很彷徨、很无助的，而这个摆渡人就是在你身边最暖心的支持、最呵护的一种陪伴吧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梅艳芳，这是她在1994年《小心》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放开你的头脑》。 我走路大摇大摆，跨步向前迈，那放纵的心不该当我的人，别过来，我轻轻把手拍拍，列不上等待。 You gotta call me girl, you gotta call me girl, it's 9226871。 你爱上我的感情，还是我的美丽？你胆子闪起不说，危险我爱你。So 放开你的头脑，不必在乎什么，放开你的头。放开你的头脑，不必在乎什么，放开你的头脑，放开放放开。我走路大摇大摆，跨步向前迈，那放纵个性不该当我的人，别过来，我轻轻把手拍拍，猎物上门来。 You gotta call me girl, you gotta call me girl, it's 9226871。 你爱上我的感情，

上网，风里到难度够天高，门外雪各似数，难度会更高。云追逐风也好，地追逐天也好，忘掉你忘掉我，没有低怎么会有高。命运有罪有别有人笨，没有风碰着云，谁又知风先近，爱若来自怨恨，怨恨也得讲缘分。云下雨风里草，寻觅我荒土，未老爱已老，离别却太早。云追逐风也好，地追逐天也好，忘掉你忘掉我，没有低怎么会有高。独回到如身，命运有罪有别有人笨，没有风碰着云，谁又知风先近，爱若来自怨恨，怨恨也得讲缘分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郑伊健为同名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歌《风云》，可能会让不少人想起电影当中的那种叱咤风云的一些这个画面，或者说一些情节剧情来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张碧晨，这是他在2017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电子混音版的歌曲，叫做《Is Love》。 躲不掉的过去，告诫的丢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，向往却了伤疤，向往却了代价。身影，就算多了天际，毫不犹豫，狂风伴雨，像最美的曙光，把心交出来。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将我的荒唐岁月里留下脸庞，在我离开滚滚成老墙，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，日夜缓缓的在生存的逆光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虚化，像挤满了挣扎。 守望者的伤疤，守望者的家。 什么幸福是什么，这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会去追寻，然后也会不断的去自问的这么一个问题，对吧？我们经常会说，其实看起来幸福的人可能心里面呢也会有一些难言的苦楚，时常带着笑的人呢其实心里面也许也会有一些泪水啊。所以这个幸福也好啊，或者说爱的感觉也好，真的就像是如人饮水一般冷暖自知。你的幸福不在别人眼里，而是在你自己的心里。同样，你对于别人爱的那种感觉，其实也是只有自己的心才能够给出答案的。水木年华在2004年7080专辑当中带来了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也是和爱有关，尤其是在这个初长成的时候啊，情窦初开那样一种烦恼，那样一种纠缠，或许在歌曲当中也能够让你时光倒流吧。 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，我的考试成绩也不错，我从不曾缺少聆听过，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？我和在不错的大学毕业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过着富有的理想生活，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？我不再是玩游戏的年纪了，我想我见过，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？我会在不错的大学毕业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过着富有的理想生活，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？我不再是玩游戏。

从没忘记过。我终于才明了，哦，你的爱多么重要，再也不会离开这温暖的怀抱。时间的混乱中，看到你在身后，就像天使般在微笑，分分秒秒，一直到天荒地老。 201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你的爱》，你的爱无处不在，你的爱让人无法忘怀。萧亚轩2002年《For You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《问自己》。有的时候啊，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开始越来越往自己的内心去探寻的话，其实向自己提问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多。你会问自己很多关于内心世界的一些问题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人也许会变，因为经过了时间，聚和散之间，收藏一脸，偶尔想起你的脸，还是到淡淡的伤悲。你好吗？快乐吗？当你闭上眼，什么感觉？是否偶尔也想起从前？我们都发现，爱只是一种失恋，热烈爱最爱的那个人，最后却离自己最远。你好吗？快乐吗？